我要登上登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身影。我要跨上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。天边有一棵大树，那是我心中的绿荫。远方有一座高山，那是你博大的胸襟。我要树下采集，去编织美丽的憧憬。我要山下放牧，去追寻你的足印。愿与你策马同行，奔驰在草原的深处。我愿与你展翅飞翔，遨游在蓝天的穹谷。